95年专辑歌曲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一改原来的那英女人柔情的曲风，凸显那英大气的唱功，以大幅度的音乐跨度、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、婉转上口的动人旋律，在当年横扫了各地殿堂的排行榜。 无法能关注的感情，也无法戒掉的想念，爱情别已容易破碎，一直难以控制，我也不后悔，无法能收回的感情，也无法至今的关心，爱情躺一抱着谎言，不会多余就要你爱上你，从没想过保护我自己，也不在乎多么不值，无可救药地爱上你，把心全给你，纵容自己为你完完全全地付出。 繁华山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弄偏冷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从日本一盏盏灯进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如

你的轻狂，你的惶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喜欢才把门为你开，谁 是多么值得爱，排队要慢慢起来，立下爱，别贪快，要吃要吃要等待，才愿意让你明白，哦，我是多么值得爱。映在我的心里，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